我说上来凑那四条腿不得了？ 不行，单找一个。 哎，重找， 再单找一个。 哎， 那行，你问吧。 什么山？ 我这是马鞍山，有没有？ 哎，别说马鞍山， 马鞍山马。哈哈， 由打这儿开始，句句都离不开马。 您问吧。 啊， 哎， 山上有座什么庙？ 马王庙。 嗯，哦，马王庙。 哎， 庙里供着什么神？ 马王爷。 哎，哦，马王爷， 你别拿马王爷不当三只眼。 行了，你甭管几只眼，有 马王爷啊。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松树。 松树。 松树是马尾松啊，叫马尾巴松，也就 是。哦，马尾巴松。 我那是大叶杨。 行，没你什么事啊？看你师傅的啊。 好。 树上落着什么鸟？ 乌鸦。 乌鸦可不行 啊， 没有马。 马来西亚来的大乌鸦 啊， 哦，马来西亚的大的洋麻雀呢？ 行，我说你不说话行不行？ 对不起。 好好，哎，一个嘛加拿大，一个马来西亚， 我听 你说这师徒二人有意思啊。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枣 、哎，没马。 我这是马牙嘎嘎枣， 西洋巧克力。 行了，你怎么老说话呀？ 好，我不说了。 哎，我问问你，下山走的什么桥？ 大马路。 大马路 啊， 不行， 不 必须走什么桥？ 必须走桥啊， 桥 要走桥就走那个喇叭渡桥。 哎，外白渡桥。 哎， 这里没马。 哎，我骑着大马过去的。 他还真能凑合。 有首歌，我骑着大马过大桥。 不，哪有这歌啊？ 这就是说的这个啊， 骑着马儿过草原。 你来吧，你来，你吧。 瞧的啊，那么上什么地方？ 马大人胡同。 哦，上谁家里去？ 上马先生他们家。 叫门谁给开的门？ 马小辫儿。 那马小辫儿是谁啊？ 就是那个杨妈的丈夫，那小龙子他爸爸。 啊，一家子。他给凑成一家子。 你问吧。 进屋让的什么座？ 马桶。 马桶。 哎， 不像话，谁家来客人给马桶坐？ 我那座位没有了，随便就说坐那吧。 不行，马桶不行。 不行。 哎， 坐点小马桶。不， 小马桶更不行。 马扎小马扎怎么样？ 勉强凑 马扎。哎， 马扎。 嗯， 那么进屋给的什么茶喝？ 马粪。不是、哎，不是这个，给的是这个咖啡，马牌的咖啡。 哦，咖啡啊。行、啊，马牌的咖啡呀。 对， 嗯，那进屋给的什么点心呢？ 是萨琪玛。 哦，萨琪玛，看这个。说的什么书？ 说的是《马大哈奇遇记》。 有这书吗？ 新书，你也没听过，反正是，对不对？ 哦，说乐乐给的什么钱？ 给了是2块钱。 2块钱 啊， 没马， 马马虎虎塞我兜里头了。 马马虎虎啊， 有马没马？ 有马有马。哎呀，不过你这钱呢？ 啊， 没有窟窿眼儿。 我现捅。 现捅啊， 他现凿，我不现捅啊的呀。 你瞧这俩人啊， 怎么着， 说上来了没有？ 讲的怎么样啊？ 就算 这没什么呀， 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 你们俩别骄傲啊，我再出一个主意，让你们俩窝到这台上，你信不信？ 你还想当众给我们两个人难看？ 那当然了， 哪有这样的事啊。 这回我出个主意。 你说 咱们说一回四管四侠。 什么叫四管四侠？ 啊，我呀，先说这么四样。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哦， 我说完这四样呢，你接着说四样。可有一节啊，你这四样必须管住我这四样，这就叫四管。 哦，这叫四管啊。 四侠呢？ 四侠呀，我们俩说完了这四样了，不是 啊？ 一共是八样，你再说四样。 啊， 也是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啊， 你这四样呢还必须辖制住我们俩这八样。 管我们这八样， 这叫四侠。 我管谁呀？ 管我们俩。 我们俩。 你们俩这么大个儿啊，太不让家长省心了。 哦，你是家长啊， 你在管孩子呢，你这 叫什么话？ 人家说那个意思是你呀，管我们这俩东西的。 不是，